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咯，讲理想有咩错啦 吓？黐线，系咯，呢句我讲，唔系应该咁讲，系咯。讲理想有咩错呢？请阿戈顿上嚟讲都冇错嘅， 冇错啦。 除咗讲阿戈顿上嚟讲咧，请埋阿 Harry 我哋豪哥上嚟讲，亦都唔会有错嘅。 啱啱搵我上嚟嘅大佬。 喂，即系你啲网友可能好奇怪啲啊，今日冇一杰师仔。咁咧，星期五咧就由小弟繁忙，即系而家二台咧太多嘢做咧，咁我录唔到音。咁啊，本来约咗阿杰师今日晏昼录音，咁啊而家呢个时系星期一嚟嘅。我但系真系大镬，我讲紧上个礼拜六噶，但系我唔系讲啱啱个礼拜六。 你记得上个礼拜六发生咩事咩？ 上个礼拜咩事？但系咧，讲上个礼拜六咧，点解话嗌哥得嚟咧？即系首先恭喜佢先。 哦，多谢多谢 多谢啊！多谢结婚啦，大个仔啦，系咯，大仔啦，做人嘅嘢系嘛，真系知病啊！但系我唔系话即系恭喜佢，我真系好不幸嘅，我觉得。 嗯，真系几不幸啊！ 即系难听啲讲句喺电话度已经屌捻咗你一捻噶啦，话俾你听。喂，你系应该有馅你先结婚啊？怕唔怕讲啊？ 系唔紧要，我系有馅先。 我哋公开噶嘛？ 系啊， 呢个女子跟咗你好耐啦，好耐好耐好啊！我系同意佢系好女子嚟嘅。OK， 系我都见过嘅。啊，佢会打电话俾我咧，问下哥顿喺边度嘅，即系喺长安咧。屌你，佢打电话嚟问，喂，我帮搵阿哥顿啊，即系唔系话阿哥顿啦，第二个名啦。咦，屌你有搞错，打个电话过嚟咁样，我记得唔紧要。 啊，但系你唔使同我担心嘅，即系我可以交代一下，即系如果熟我啲网友咧，都知道我系有个女。咦，点解我有个女仲会结婚嘅咧？其实我已经系离离合合第二次结婚嘅。 系啦，系啦，即系。难听啲讲句啦，我就唔赞成你呢次结婚嘅，我唔赞成你结婚，我唔赞成你咧呢镬大镬啦，崩多件出嚟，你自己而家喺香港嗰个契女啦，我契女啦，系嘛，得个八岁啊， 系八九岁，九岁啱啱， 九岁啱啱九岁啊，我识佢就八岁，喂、大捻镬啦，自己都未照顾到自己，冚家产你就自己崩多件出嚟。喂，唔 系啊， 即系抵养咩，大佬？ 我的角度就系咁，即系我唔想做陈世美啊，即系佢而家都属于叫高龄产妇啦。即系如果咁狠心要佢落咗去咧，佢真系未必有机会有再怀孕嘅机会嘅。咁啊，横掂都系啦，即系成全佢啦，当系个天送俾佢啦。 哇，唔系系你送俾佢啫，冇乜天。好奇话讲到咁大捻大耳谂嘅， 想劲添，大佬唔知。 即系贱男咧，即系理论上唔讲呢啲咁嘅嘢。 都有呢个感性 嘅，都有啲感性嘅一面嘅，系咪先？系嘛，即系我就唔好赞成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唔系唔赞成你结婚，我又唔系赞成你唔崩件出嚟，即系话你第一个女八岁，而家呢个唔知仔定女啦，我刘阿哥讲，喂搞掂佢啦，落咗佢啦，而家好卵惊啊，知唔知啊？而家 你都有啊嘛， 唔系，我觉得狗鸭嘅啫，唔知系咪啊？未得实证，我 夹牛仔 啊，未得实证，咁就大镬啦。咁到时阿哥顿真系崩咗件出嚟，咦？ 你惊我摸出嚟玩啊？ 唔系啊，呢个 uncle 咧细细个咧，你咪出世嗰度叫我怼冧你啊！屌你啊！呢个牛叔叔啊，我以后点面对你？ 唔单止系你，即系其实我唔知道身边嘅人系点睇啊！好多个都劝我，不如唔好要啦。 系咯，即系， 但我做真系做唔。 你要生个件，搵第二个帮你生个件咯，系咪先？ 你人始终会有远嘅时候噶嘛，即系我以前系心远嘅时候。 哦，系， 我都是远噶。 啊，我而家都远咗。 同埋唔紧要咧，其实即系我睇就系我自己都冇细路仔啦。OK， 咁但系如果你， 因为你都唔系滚， 咁唔系咯。 你离婚啦咩？ 我未。 你离婚未啊？你离咗婚啦，先第二件，你系咪离婚啦？ 即系 我系赞成啲贱男咧系离婚嘅，话即系咧，你婚姻关系真系多公余嘅，话即系咧， 搞嗰啲资产分配好鬼麻烦。 啊，喂，系。 你有资产啫，我乜都冇嘛，所以我唔觉得。 一条尘，佢惊閪啊！点解咯？系先？ 我又冇谂冇剩。如果有咧，系因为我记得我离婚嘅时候咧，我都搞咗成三年几嘅，即系大家系啊，大家协议咗，子女抚养权系边个，都要排期排年几咁啊。 之后之前好多律师上嘅手续咧，都系要寄信俾佢啊，寄信俾我啊，即系变咗呢啲时间咧，蹬下蹬下，我差唔多要成头尾三年我先离到婚。 但你哋嗰个时啊，可唔问可唔问呢啲嘢噶？哇，好似 问得我乜都问得， 问都问唔捻答你啫嘛，讲乜你傻啊你？ 咁啊，喂，咁其实如果大家都嗰个时agree应该系好快搞掂噶嘛，唔系噶嘛？不可能你有细路仔就要个宽判啊，真。 是同埋我係交俾律师做啦，咁佢就係立落啲囉。 咦，个律师觉得你有钱喎。 落佢水囉。 係囉，你搵下谢伟俊。 唔緊要㗎嘛。 唔 係 呀，我 唔緊要谢伟俊。 我都係攞法援咋，佢都免咗我差唔多，我都係俾三成到咋嘛。 佢离婚同我离婚唔同。我离婚係简单一波啦。我系同我前妻就翻去韶关，咁啊喺我结婚嗰笪地方咧就办离婚，签张纸俾五嚿水就拜拜。嗰五嚿水咧就叫唔知咩社会建设费啊， 通常都有啦，买乜都有 嘅，买乜都有， 买车都要俾嘅， 都要噶啦。 嗱唔系牛哥，我问一问你先，你结婚系喺香港结婚定喺大陆结婚嘅？喺大陆结婚， 同你一样 吓、啊。我唔系、啊，你错咗咯。 啊， 嗱你估错咗啦，即系 你翻重庆托啊？ 我唔係，我翻去擺酒啊！我翻去擺酒係見佢屋企人啊！但係嗱，點解我選擇喺香港結婚咧？其實係免咗好多手續嘅。我可以話一話俾你聽啊！如果我喺大陸結婚咧，我首先就要去婚姻註冊處攞一張叫做 寡佬紙， 冇錯啦。咁之後咧，仲要喺嗰邊佢當地嘅民政局咧，就做一大輪手續咧，先至可以同佢喺嗰邊結婚嘅。咁但係如果我喺香港結婚咧，我淨係需要攞即係我太太嗰邊啦，佢喺民政局啊，咁佢就攞一個叫做未婚證明， 未婚證。其實好多啦，我解釋下啦，好多嘅民工咧，由深喺四川啊、重慶啊、羅啊、邊緊度啊落嚟深圳咧，都要攞辦個未婚證咧，先至可以打工嘅嚇、啊。其實都要未婚證一樣嘅啫嚇。繼續啊， 咁啊，第二個文件咧就係佢哋嗰個叫做户籍啊、户口紙啊、 户口紙，即係你重慶嗰度啦， 係啦，咁又係喺佢當區當地嗰個就可以攞得到噶啦。咁如果我喺大陸同佢結婚咧，頭尾咧仲要搞多個幾月嘅。咁但係如果我而家喺香港同佢結婚咧，佢只要攞齊身份證副本嗰、那個户口紙副本同埋嗰個單身證明書咧，等15日，佢有個抗辯期嘅，15日張貼咗出嚟，冇人話 抗議 啦，咁就已經可以成立，就已經係。成即系已经可以完成嗰个手续噶啦。 香港婚姻注册处，哇，佢唔知过得咁捻闷嘅，好似咧就系死咁，即系送个朋友上路， 你恭喜佢啊， 喜事，讲佢办丧事。 O K， 我唔系嗱，我咁样睇啦，我咁样睇啦，即系有人话点解我喂离完婚会选择再结婚咧？ 系咯，系咪戆鸠咧咁样？ 嗱，我会咁样睇，屋企始终系以人嚟嘅。咁亦都有親朋戚友批評過我，喂，點解揀大陸妹啊？又唔係好好樣，又唔係話咁後生。咁其實我都有我嘅理由嘅，即係我會認為啦，老婆係喺屋企執頭執尾啊。 大男人主義屌，其實我拜又話俾佢聽啊。 我唔係即係佢，我意思係我喺出面揾食。都已經是夠辛苦了，屋企嘢我是真的不會理的。咁佢咧就即係負責翻屋企嗰一 part 啦。咁而老婆唔需要靚嘅，即係佢燙件衫直嘅齊嘅，咁就算 了。燙件洗衣好就得啦，林子祥講。 我要出嚟帶出嚟嘅，就梗係唔會係老婆啦，一定係啪啪聲嗰只啦。 即係帶阿小妹出嚟啦。 小妹唔系过咗户俾你啦咩？ 黐线！小妹嗰单，我唔同你计，唔关我事。话声你听 ，OK？ 小妹都唔同你讲。即系我系想知道咧。嗱，我话声俾你听，因为我觉得我好似喺智南俱乐部咧未讲过大陆结婚系嘛？我讲大陆结婚就喺智南手机讲噶嘛，系咪？ 系都有拉过下， 拉过。 我好短期去讲。 咁样我可以 detail 啲讲啊。其实你嗰个问题咧 ，OK 嘅，你系快。但我覺得唔係慢嘅，即係好簡單啊！我 我條女住韶關㗎嘛，韶關廣州，廣州啊四個鐘頭車咋，以前而家唔使添，聽講而家好似兩個零鐘頭去就去得到啦。咁、我四個鐘頭車，咁而且嗰頭我前妻咧就喺呢、這個韶關做嘢㗎嘛，佢、負責佢導遊嚟㗎嘛，但係行得下山啫嘛，咁佢好方便啊，佢辦呢啲叽哩呱啦證好方便嘅，就辦曬啦。跟住我只係攞張掛鈎紙。即係喺婚姻註冊處啦，同你一樣啦。跟住我揾律師，嗰啲咩中港婚姻兩地律師啦，咁樣你喺勞過關見到有啲咁嘅抄鳩佢名咯。係喎，得喎，千零蚊啫喎， 抄佢牌， 抄佢牌，咁你咪去得咯。跟住我攞咗呢張紙，攞埋律師，攞埋啲寡佬紙，就同埋我前妻，當時嘅前妻，我以前嘅老婆就而家嘅前妻啦，咁一齊去韶關，就擺好簡單嘅嘢啫，攞針紙，即係話你安，即係話你自己冇性病啊，冇病啊，要驗血嘅，咁呢個手續我都免啦，因為你知大陸啦。啊！台底交易咧，就性病都話有，就性病都話你冇噶嘛，咁樣我啊攞一張咁嘅紙，跟住去，我即日啫就去咗佢哋個婚姻註冊處，咁啊大家寫篇嘢，大家都係差唔多啫，即係男女雙方屌 嚇個名唔同， 你明啦，個名唔同嘅啊，跟住就俾佢係咪乜乜乜乜係係咪乜乜乜乜係。我得你有冇戒指啊？冇啊，好撚窮，係真係唔係講笑，我好窮啊，冇戒指啊，咁啊得啦，俾翻啲捐獻國家建設費啦，咁開頭入一嚿水啦，冚家產唔撚得， 哦，即係唔係隨意嘅， 梗唔係隨意啦，建設國家你老尾抌一嚿水，你有冇誠意㗎你啊？係先好啦，咁啊入五嚿啦，喂，佢記住啊，係港幣。我有五嚿水港幣， 嗰時五嚿水多啊，而家 嗰陣五嚿水唔多啊，嗰時100蚊港幣對80蚊人民幣啊， 同街市 啊，但係嗰時咧，你食餃子咧係五毛子一碗啊，點七隻 唔係食兩計㗎， 屌你都食一食到就嘔啊！話俾你聽，咁啊跟住攞份證，咁啊唔使幾個月之後就辦，即刻攞咗結婚證㗎咯，即刻就攞到㗎咯，咁跟住就可以開放博嘢㗎啦，即係以前咧話要有結婚證先可以揾同埋條女。上去酒店噶嘛，即刻就可以噶啦。你未試過喺大陸離婚啦，仲撚簡單。結婚證攞埋去同佢講，我哋要離婚，簽一輪嘢啊，同一日咋，跟住咧就又俾個捐款箱你國家建設費。咁你醒目啦，咁樣你冇抌一嚿啦，冚家產。咁啊，但係屌冚家產我離婚，離婚我仲要抌五嚿，你唔撚鞋呀？我抌三嚿嘅，佢都收噶啦，話俾你聽嚇。我抌三嚿，跟住俾一張離婚證你，深綠色嘅。嗱，而家我仲喺屋企，咁就了件事噶啦。離婚好撚方便嘅啫，大陸 其實好流嘅啫，即 係大陸有咩堅噶？ 佢純粹都係希望你建設下， 係咯。 但你識譬如你話喺 腰骨啦，唔該 今日瞓得晏啦， 瞓得晏啫，對對咪啊。 佢我諗國內人咧，即係頭先阿哥咁講咧，落嚟結婚咧，我諗我識。在我國內朋友呢早五六年呢都好多人會落嚟結婚㗎。 係呀。 即係我嗰時問佢而家落嚟結婚咁過癮嘅。佢哋因為我第一次見有我朋友喺電視台做嘅，喺廣東唔知電視台做嘅。咁佢落嚟同我哋拍啲嘢啦，拍完嘢之後啊喂我哋跟住佢成棚人嚟㗎，好好笑喎，即係有錄影機有乜鬼嘢落嚟拍嘢㗎。跟住喂聽日聽日過嚟飲㗎喎，我落嚟結婚啦。咁我咁特點解特登要落嚟結婚咧？即係佢哋覺得咧喺上邊去結婚咧，搞嗰、那個即係成個 procedure， 即係成個程序咧，真係好鬼流。即係你唔係好似香港咁，嗱、香港咧就而家仲好啲，即係而家已經好咗啦。我哋結婚嗰時淨係可以去婚姻註冊處度註冊嘅啫嘛。而家你揾律師啊，揾啲專業人士可以做嗰個證公證嘅證婚啫嘛。佢哋覺得咧，真係即係可能特別係廣東省呢邊嘅朋友咯，佢中意落嚟香港咧，就覺得咧係荒謬好多。即係點樣咧？即係你係譬如我喺大會堂做，咁你去到咧，真係你如果你有 貧富貴賤、逆境順境都完完全全係喺埋一齊。 即係你見到你同你一去到，即係嗰個感覺就好蒲嘅。即係有個地方啊，過著曬婚紗啊，攞身份證去對啦，跟住幾點鐘入去，跟住有兩條摩碌，即係都係政府啲人就。即係好莊嚴，你老豆老母講，即係或者係證婚人啦，就講一輪，跟住靠一輪。 係個婚姻註冊官。 係啦，係啦，即係佢哋會覺得呢樣嘢咧就荒謬過喺大陸咧。 真係喎， 真係十倍都未止啦，真係。 屌你大佬！ 但問題係，所費都係無幾嘅啫，原來。 唔到，唔到，唔到。 我係俾五嚿水㗎嘛，唔係又其實貴，我好似係嗰時候係1600多蚊律師費，就唔知100多蚊呢個微分證，跟住冇計計個國家建設費啊，個建設國家係用心去建設㗎嘛，啲錢嗰啲冇計啊，咁我用咗2000蚊到啦，其實 你買個你啱啱譬如你喺香港， 但係你一次喺香港搞。只是婚姻註冊處那裡都千九幾二千喎， 啊，千幾蚊咯， 真嘅，我覺得 我唔忘記咗，因為佢仲有幾樣嘢要收費，我都係 under 2000蚊 ，under 二千蚊， 因為千零蚊到啫， 大家差唔多 咁 啊。 咁但係真係嚇， 但係而家人民幣升咗啊，都係喺香港好似穩陣啲喎。 香港就始終你感覺就係話，我唔知啊，角度點睇？即係始終你喺香港註冊，你去結婚，即係如果你都係而家都係喺friend註冊處嗰度做，即係就算你當嗰樣嘢唔係好 serious 去睇婚姻嗰樣嘢，但佢 present 俾你有種感覺咧，都好認真嘅啫。即係冇大陸嗰啲咁鬼流，我聽嗰朋友講話去廣州嗰啲，屌兩條友攞兩張證去走去。好似去買鹹地， 好冇意思啊！ 即係好鬼流啊！好 似係咁，你真心相愛唔緊要，當時我都真心相愛噶嘛。但係真係方便快捷啊嘛，抌五嚿水國家建設費就不肯都搞掂喎，係先填錯都提埋你。 我哋麻甩佬就唔介意嗰個形式啫，即係以女人嗰個角度嚟睇，一生人一次，佢哋覺得應該係要正正式式似樣啲嘅。大陸人就會追求呢啲咯， 俾人唱你 冇噶， 屌你咪穿似乜撚嘅樣啊！ 哇，擺大肚林登著咩婚紗未醜過啊？ 而家幾耐其實？ 六個月。 啊，仆街，仲有兩，仲有四個月就要你，又要翻嚟今年，真係 而家你咁好貴啊！我上次手 大佬 嚇到我傻咗， 你今跌咗先，你先講啊，金戒指算啦，唉，話俾你聽，好唔好講呢樣嘢？ 嗯， 你喺大陸擺酒啊？ 係啊。 喂，好撚刺激啊！香港擺酒你老母唔好咁多，打翻場死圈先，大陸冇噶，聽講。嗱， 佢哋 我都可以講下我擺酒係點，不過我覺得喺香港接受唔到啊，食盤菜，你老母黐線，我太可能太耐啦，我一個百幾年啊，食盤菜黐撚線，即係點樣喺條街度擺嘅就呢啲啊喺個大排檔真係好 哇！你講到好似我細個 時睇嗰套祠堂裏面， 你有冇睇嗰套咩啊？死啊！邊個黃家衞做 嘅？我哋嗰啲咩？我未睇過。 喺天台做，喺天台擺 嘅，祠堂度擺嘅嚇。咁啊黐線，有冇搞撚錯啊？食盤菜到尾，空調有冇？你而家擺酒啦，廿年之後啦，而家去 點嘅樣啊？我係喺算係酒店裏面嘅酒家。酒家擺嘅，咁雖然我唔係食盤菜，但係咧都係食啲好唔係咁上品嘅菜，即係我上次不上我都講過啦，佢竟然粟米一碟佢都可以當係餸嘅，咁但係咧佢就好大堆頭嘅，淋到廿幾碟餸，你係擺唔曬咧，要疊羅漢一碟碟咁搭上去嘅，咁都圍成差連埋酒水2000多蚊一圍㗎。 人情收唔賺唔賺得翻咧？ 賺唔翻嘅，我係嗨嘅， 唔加賺俾10蚊人情嘅，屌你老味！我嗰次啊，老味5蚊都仲有啊， 合乎同情嗰啲。 唔係，同埋即係佢哋咧嗰始終都係鄉村地方咧，佢哋都唔會食得夜嘅，佢哋翻屋企嗰一程。車程咧係好顛波嘅，入嗰啲爛嘅石路啊，冇街燈啊，所以咧佢哋好早就散席噶啦，夜即係唔會再有擺酒噶啦。 你好似4點鐘擺酒啊嘛？ 六點。 咦？係我4點鐘擺酒喎。 我就咁樣嘅，我就晏晝嗰一餐咧，佢哋已經嚟敬酒噶啦。咁啊，晏晝12點就食到2點零，跟住咧就翻屋企眯一陣覺，跟住6點鐘又再嚟過。咁我單拖上去，我又冇兄弟冇成，係佢係女家擺㗎嘛。咁其實個個就埋嚟敬酒，嘩你晏晝懟完我嗰啲中國敬酒，跟住夜晚又嚟懟我咩山城啤酒，大家鬥回氣快囉。係呀，好辛苦下㗎。 嗱我就記得啦，我就記得啦。而家擺酒呢，喺大陸擺酒呢，就我你四川是重庆啊嘛？ 重庆 摆，我想问先，你摆酒就会余震啊？ 冇 啊，算你好彩啦，天公都帮紧你啦，系咪先？嗱，我想问几样嘢啫，有冇全体？即系乳猪啦，唔好系全体啦，乳猪 冇， 翅有冇？ 都冇， 哇！ 汤佢有3個汤， 有咩魚湯啊、鴨湯啊，同咩雲腿湯啊，咁湯又有三個。其實我係全程我都冇食過嘢㗎，我係負責飲酒 㗎。你成日落咩飲？飲親唔係冚家產二鍋頭。你知佢哋去湖南咩？去四川啊嘛，重慶啊， 重慶應該都幾飲得 嘅。哇，大佬，佢劈親二鍋頭，屌你！ 唔係，同埋我哋唔慣佢哋飲嗰啲啤酒咧，係要暖㗎。 佢哋唔飲凍嘅，因為而家佢國內上咗年紀嗰啲人咧，佢啲牙唔得啊，飲啤酒飲凍嘢咧，啲牙會痛咯。所以好多人係飲啲我哋叫十日常温嗰啲啤酒 咯。我哋頂唔住啦。 阿嫂出國嘅時候，即係有冇好似香港咁樣咧？开门利是啊，呢个冚家冚家产嘢咧， 真系冇嘅，系冇嘅。即系我都同佢讲，我一切从简咯，我都唔想话 从简就咪谂摆 啊，唔系啊，即系我未见过佢嗰边屋企人啊，咁佢嗰边要求，咁我又唔想话得失太多人啦。 系有啲咩要求咧？具体嚟讲？ 要见下我咯， 咁见下你拣下都要啦，大佬。 我拣咗个女，另一边个唔想知，谂知要 除咗呢啲之外咧，即系冇话要起翻两间屋嗰啲啊。 唔系 先， 冇。礼金几多先？收你， 唔讲得唔得？好丑噶，唔讲啦，唔讲。 我啦，两千啦，买一送一啊嘛，两千。 我觉得就系而家其实睇下喺国内咧，啲人结婚咧，即系如果你系行中国式嗰啲礼仪咧，其实佢就其实玩得最刁钻嘅地方，应该都仲系香港啊。国内啲人其实唔系好识嘅，我就系觉得，我见佢拜神，佢都拜神嘅。 其实佢哋系识嘅，不过咧就我要求佢哋。都是簡單啲啦，咁啊冇話咩三書六禮又要叩頭啊嗰啲就冇㗎啦，即係求求其其斟杯茶俾 長輩， 係咯，佢回返兩蚊利是俾你咁樣。 啊，真係利是仔嚟 嘅。係啦，真係兩蚊㗎咋嘛，我試過啦，我點會唔知啫，升咗喇物價都係兩蚊㗎。十皮都有啊。 好似唔知係十蚊定五十， 係囉，係咁多㗎咋，我搵大鑊㗎嘛，即係呢。 攞個二頭㗎啫。 啊，呢個二頭真係 攞完返去之後唔使做㗎嘛。 你明唔明？ 我真係延開爆隻，我擺足三日，由晏晝擺夜晚，由晏晝擺夜晚。我嗨幾皮嘢啊呢鑊。 但 好大鑊。 但係係因為你老婆佢本身係都係請返啲屋企人啦。 唔係啦， 屋企人 啦， 親戚朋友 啦。第一日呢就最親嘅長輩。 係、 第二日呢又唔知咩疏啲嘅長輩，第三日朋友㗎嘛。 係。因為佢哋 分散返嚟裝下㗎嘛，冚家產。喂，你啲同佢書友低我幾倍同我一齊食，你有冇搞撚錯啊？咁你食第三日啦，咁樣撚樣㗎嘛。 同埋佢哋即係出外打工呢，咁有啲都係遠嘅，有啲去到貴州特登返嚟飲呢一餐，有啲喺成都比較近啲啦， 揸車都到啦， 揸六個鐘頭 差唔多啦， 就過到嚟囉。 有冇啲喺魅力做完之後又過 搞爛劇喺度， 唔係搞爛劇，係就先。我唔明點解呢，一個喜事呢，吳家產俾我講到好似喪事咁。咁係阿幾阿嗰度你又結婚啦。唉，真係 因為 點解咁樣講呢，真係賺鑊啊。 咁我只係覺得，即係我自己有睇法啦，即係你即係每人對呢樣嘢睇法有少少唔同嘅。即係如果你覺得啱嘅咪做囉，係咪 係，我覺得係只係形式上我就交代咗俾啲長輩，其實我都同我老婆，佢亦都好明白我，即係同我一齊知道我係一個壞人，知道我撈咩嘢，即係唔通我會安分守己。 唔係應該咁講，我擺明都係一冚家產啦，產多兩件啦，而家肯定。 即係我絕對唔會攞嚿石頭再揼自己隻腳噶啦，我已經離過婚一次，我唔會再賴嘢噶啦。 再揼我咯，而家你咪， 我唔會教我一樣魅力噶。 哦 ，OK， 得。你想講魅力呢，我有啲嘢你交代下先，大佬。但係時間呢就而家都23分鐘啦，咁樣。我有個報告嘅，你都幾過癮嘅。咁我報告就唔講住，夠時間講，唔夠時間唔講啦。我交代下小妹嘢先，轉頭返嚟傾下。 好，拜拜。